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新朋友，他是来自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您好，吴总。 哎，您好，您好。 嗯，非常高兴您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话题，就是马来西亚。 是。 那我们的节目呢，曾经做过很多国家的房产投资的一些特点啊，房产走势的分析，独独马来西亚还真的是第一次做哈。 嗯。 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谈谈在您的心目当中，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马来西亚呢，首先我们大家可能对它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啊。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地处我国的最南海的最南端，面积呢有33万平方公里，人口呢大概3100万人口，首都呢是吉隆坡啊。说到吉隆坡，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同时呢，马来西亚呢还是一个这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国家，其中我们华裔占比呢24%，所以大概有4个人里边就会有一个是我们的华裔的人口啊。然后印度裔呢大概7%，剩下主要的是马来本地人，所以近些年来呢，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呢发展的比较快速平稳，平均每年 GDP 增长在5%左右啊，然后房价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平均大概在10%的上升速度，所以整个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很包容然后很有活力的一个国家。 其实我想哈，我们中国的这些听众朋友对马来西亚可能不陌生，因为马来西亚是最早开放对中国旅游的这样一个国家哈，当时都说去新马泰， 新马泰 嘛，马来西亚是必去的一个旅游的国家哈。 对。 那另外呢，因为它的华人的比重又比较大，所以在历史上中马之间的交往其实是特别的多的哈。 是的。 您这些年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常会去马来西亚出差呢？ 当然，是的，是的。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国家？您的一些个人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生活起来呢很方便，因为它是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它在于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中文的环境，这个是其他的国家里边没有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因为面对的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它的华裔比重会更高，所以在吉隆坡我们生活起来，第一面对的会很多人都是华裔，那这些华裔在当地来说，他们都会学习中文的，他们会保留很好的这种中文传统，所以我们在当地生活，工作也好，然后日常的生活消费也好，很方便，对，这个是和其他的一些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用中文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交流， 就是出门办事儿，很多时候是可以用中文来做事情的。 是的，是的。 那当地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 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然后中文呢作为一个很普及的语言，所以在当地的使用范围也很广。 那主要是华人人口来使用哈。 是的，是的。 那么说起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来哈，也是这些年来也是备受关注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房产投资的项目都是在东南亚一带，比如说是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这一带哈。那么马来西亚目前的房产的市场表现是怎么样？从全国来看的话，这个房价最高的这个刚需最强劲的城市是不是还是首都吉隆坡呀？ 是首都吉隆坡。我们近10年来吧，马来西亚的这个房地产呢增长比较平稳，然后大概呢每年是在10%的速度来增长，比较平稳，然后其中呢，吉隆坡受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影响的政策的影响啊，它会效果更明显，因为它是首都，所以它是整个大马去领涨的一个城市啊。首都吉隆坡，在2016年呢，吉隆坡的房价增长是17.18%，然后在2017年呢，我们吉隆坡的房价增长呢，上半年就达到了17%。 也就赶上了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赶上了吉隆坡2016年全年的增长幅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吉隆坡它由一个比较平稳上升的一个过程，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拐点区域。 那么吉隆坡的房价的一个走势，是不是可以基本代表马来西亚全国的这样一个房产走势呢？还是说吉隆坡是一枝独秀呢？ 吉隆坡会比马来西亚平均水平要再高一些。因为它是首都，它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在马来西亚整个受到一带一路的利好的情况下，那吉隆坡享受红利是最大的。 那么从吉隆坡的市民来看哈，他们的基本的居住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以高楼公寓为主吗？ 对，本地人来说呢，他们是有自己的这种我们叫祖屋，祖屋就世世代代传承下来这些房子啊。那现在来说，我们在中国市场主要去面对中国投资人的，那是市中心的这种公寓，这种项目会比较多。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像市中心，像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市中心啊 CBD 这一带，它的这个公寓的中位价目前大概是怎么样的？ 在马来西亚的最市中心的这个房产来说呢，现在的中位价格大概在3万多人民币一平米，一平米。但是马来西亚的平米呢是净面积啊，净面积，所以说它 没有 公摊， 对， 它是室内的净面积，所以说它的这种性价比就会比较高。 您说3万多一平米，那比如说目前主力的这个销售户型，大概它是一套下来的话，大约是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们主力的户型现在一室一厅的啊，60多平米，然后两室一厅的呢，可能80-90平米，3室4室的呢，有130多平米、140平米的房子都有。那我们来正常来说，比如说80平米的一个两居室啊，那它的价格就是240-250万人民币，一套房子。但是我们这80多平米的房子呢，因为没有公摊，所以要如果合到国内的话，那就已经过了100平了，过了100平米的面积了啊。 那我觉得一平米如果3万多块钱的话，如果跟这个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相比，您觉得它这个房价跟当地这个收入的指数相比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位置呢？是偏高，还是说中等？ 因为这个市中心的房，因为首先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所以吉隆坡的房价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会高一些。 对，然后我们现在投资的主力的区域呢，是吉隆坡的这个 KLCC 区域，也就是它的这个双子塔所在的这个中央商务区，那这个区域呢又是吉隆坡的最中心，所以它的房价呢来说3万多平米3万多块钱一平米，那在整个吉隆坡来说算中等偏上的价格， 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哈，比较好的位置，所以说价格也是偏高一些的。那么您觉得相比起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海外投资置业者，他们热衷于投资的欧美呀，或者是像这澳大利亚呀、新西兰的等等相比啊，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呢，我觉得马来西亚呢离我们中国很近，然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是没有任何时差的，然后又有一定的这种很好的中文环境，所以我们买房置业在马来西亚，未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话，那或者说我们度假的话，我们很舒服，很习惯。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欧美的这种房产啊，已经涨了很多轮了。已经被中国的这种或者说海外的这些投资客们已经爆炒过了。那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呀，或者说澳大利亚都出台了政府性的这种限购的政策。所以说欧美的房价呢，以前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但是在现在来说，它总体上来说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而马来西亚来说呢，目前的房价整体来说水平还是很低的。它的房价叫市中心最核心位置的房价也只相当于北京大概1/4。所以它的未来的成长空间很大。其次来说呢，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租金收益比。因为马来西亚的房产，尤其是市中心的这样的房产的话，它年租金收益能够达到7%。7%的租金收益，那这比我们国内要高很多了。对，所以说我们投资马来西亚，一方面呢是我们能享受到房价增长对我们带来的一个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同时能获得一个高的租金收益，这两者相加在一起，那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呢，每年能达到将近20%左右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也就是说，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核心市中心的房产进行投资的话，大概有5到6年的时间，我们能使我们的投资来进行一个翻倍的效果， 您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吗？假设说在 CBD 的一套公寓啊，比如说一个50平米的公寓，它的月租金大概是多少？ 核心市中心的位置的公寓呢，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在4000到5000马币。 嗯， 啊，这是一个长期的这种，比如说租给一个外国人，或者说当地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或者说当外国的这种跨国的企业的高管，那他们一年一租的这种形式，那可能是4000-5000马币。马币跟人民币的汇率比呢是1:1.6左右。 嗯， 也就是说1.6块人民币大概得1马币。 嗯， 啊，但是现在来说，我们更多的会去帮助客户去选择短租或者日租的形式来把他的房子进行出租。这样的好处在于呢，租金收益更高。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看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的这种酒店式公寓，也就是60平米左右的，日租金能够达到1000人民币。 嗯， 而且它可以做到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可以做到一个月的满租期啊，也就是说1个月30天全都能够租出去。 嗯， 那平季或者淡季的话，它大概的出租率能够在1/2或者2/3这样的幅度。 嗯嗯，那您分析哈，保证这么高的一个出租率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第一个来说呢，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首都啊，市中心，有很多的使领馆工作人员。 嗯， 啊，这个因为我们的项目来说，就离着整个使馆区很近，底下就有像越南使馆呀、日本使馆呀、德国、美国使馆、中国使馆也很近。 嗯， 所以这些使领馆工作人员他们都会有一个很高的这种住宿的补助。 嗯， 啊，他们选择房子的时候就会选择市中心最好的位置的房子，生活配套设施最完全的这个地方。 嗯， 第二个来说呢，马来西亚的这个 KLCC 区，吉隆坡的这个核心的中央商务区，它会有很多的大型的外国企业的入驻，所以这些外派过来的这种外国的高管或者金领白领，那他们也会生活在这个区域。其次，马来西亚吉隆坡目前已经不再发放酒店牌照了， 嗯， 啊，那也就是说它这种酒店的行业没法再继续扩展。而每年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吉隆坡的游客呢，人大概有2000万以上的游客， 嗯， 那这2000万以上的游客都需要在这里去住，所以说未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酒店式公寓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么外国人购买马来西亚的房产哈，是不是可以意味着他可以持有相关的一些许可在这儿长期生活呢？ 嗯，如果说仅凭买房产的话，还不足以这样。 嗯， 啊，我们正常来说呢，我们中国人去马来西亚是很方便的。首先我们做签证也很容易啊，就是需要护照和照片就可以。这样的话他获得的这个签证呢是一个月有效期，那你可以在马来西亚停留30天。对，这样的话这30天呢就正常的短期的停留度假就足够了啊。如果我们希望在马来西亚去长期的生活啊，多一些时间的生活在马来西亚，不需要往返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在马来西亚做一个第二家园身份。 嗯，第二家园身份。 啊，哎，第二家园身份。 嗯， 第二家园是这样的，它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呢鼓励外国人来马来西亚去投资定居，然后我们在给马来西亚政府呢去给我们的这个外国人一个10年多次往返的这么一个签证， 嗯，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永居的身份。 嗯， 要求呢也比较简单，只要求我们投资人在21岁以上，然后在马来西亚有一个30万以上的马币的定期存款。 嗯， 那当然了，这个存款是存在您名下自己名下的账户里。 嗯嗯嗯， 啊，存了这钱以后，第二年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取出一半，也就是15万马币，用于在当地的教育啊、医疗啊或者购房都可以。所以说你只有15万马币一直在那儿存着，然后还能定期拿利息，这样的话就能够一家三代人获得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第二家园身份，10年多次往返的签证。所以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长期的哎在马来西亚生活了。 嗯，好，那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政策哈，那它是可以帮助大家， 哎， 如果是持有当地房产的话，能够实现在这里长期生活的这样一个目的啊。 嗯， 那么在马来西亚购房，目前呢，特别是像吉隆坡这样的城市啊，一般呢选择都是公寓居多一些。那么您觉得购买这个公寓，目前的主推的项目都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项目呢？比如说是现房的，还是期房的，等等，各有什么优势呢？ 明白。 嗯。 在马来西亚目前来说，如果说选择 房产的种类来说呢比较丰富啊、 嗯、 我们可以选择别墅，也可以选择现房，也可以选择期房类的公寓、 嗯、 当然了，首先要看我们的你的投资的目的。如果你希望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话，那当然选择别墅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是以投资作为主要的选考虑方向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选择期房的公寓啊，选择期房的公寓，因为呢你房子要出租嘛，啊，要出租的话呢，就市中心的房产肯定来说出租更容易，出租回报率会更高。 嗯， 啊，第二个来说呢，马来西亚的期房呢有一个和我们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交的房款只需要总房款的20%就可以。啊，交了20%以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嗯， 然后根据你的工程建造进度来逐步的付剩下的房款。一般来说，我们的全部的付款周期在5年，也就是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购房是一个5年无息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个楼从地上开始往上盖啊。盖到5层的时候，开发商会找政府来验收，验收合格这5层，然后开发商只能向我们客户收这5层的钱。 嗯， 然后他再往上盖，盖到10层的时候再验收合格以后收10层的钱，最后全都盖完了。交房给您以后还有一个2年的质保期、 嗯、 这2年的质保期里边房子如果有任何问题，那开发商是负责免费修缮的。 嗯， 过了这2年质保期以后，我们才会把最后一笔房款付给开发商。 嗯， 所以说它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利益， 资金的安全。 哎，是的，是的。 嗯嗯，好。刚才您是介绍了一下在马来西亚哈购买期房公寓的流程，以及如何来保证购买期房公寓的这样一种资金的安全啊。 啊。 那么最后呢，先请您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吧，来介绍一下哈在马来西亚目前投资的客户大概他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另外呢，他们投资的房产又是哪样一些类型？ 在马来西亚目前来说，投资刚才我们介绍过，就是还是以投资回报为主、 嗯、 啊，考虑投资的客户会更多一些。 嗯， 因为马来西亚呢整体它的房价低嘛，租金比较高，成长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投资属性呢会更强。但是也会有一些客户会有这种自住方面的考虑。 嗯， 比如我们有一组客户在吉隆坡呢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两室一厅。 嗯， 那在北京来说，我们刚才说过，他因为没有公摊嘛，所以它是67平米的净面积。那、 嗯、 这样的两室一厅呢，相当于一个北京80多平米、90平米的房子了。 嗯， 所以它属于一个标准的两室一厅。 嗯， 啊、那购买完以后呢，他的考虑就是他孩子未来要在吉隆坡的国际学校去上学。因为吉隆坡呢是一个很好有很好的这个国际学校、 嗯、 那在我们这个 KLCC 区域，就是双子塔，以双子塔为核心4公里范围内有5所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国际学校。那它的国际学校的价位呢、 嗯、 也比我们北京的国际学校要低大概1/3。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上学的话，每年学费大概在30万人民币、 嗯、 在吉隆坡的话，你的学费大概只有10万人民币、 嗯、 啊，是北京价格的1/3。 嗯， 而且它的质量很好。我们举例子，这个孩子他上的花园国际学校、 嗯、 这个花园国际学校呢，孩子毕业以后考世界前100的这个大学的比例啊，能够占到60%。 嗯， 所以有很高的比例去进入到世界最好的大学。那我们中国孩子呢，这方面考试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也比较聪明，所以很大比例我们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世界前100的大学。所以吉隆坡的这些国际学校呢，被很多家长认作为一个很好的前往国际一流大学的这么一个跳板。 嗯， 同时在吉隆坡我们去学习和生活的时候呢，还能够让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文的传统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嗯， 所以说未来孩子成长了以后，他又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又能够很好的保留我们的这种中文的环境、 嗯、 中文的这种语言水平。 嗯， 所以我们这个家长来说呢，他最后就是让孩子来这儿上学、 嗯、 然后为孩子去买了一套房子、 嗯、 妈妈呢在这儿可以为孩子去陪读。 嗯， 哎，是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说但是这种比例来说，在整个投资吉隆坡的比例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小部分。 嗯， 主流的还是以投资为主。 嗯，还是以投资然后等待未来升值，或者是寻求这个出租的回报率为主哈，像一些投资的客户哈。 是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情况来看呢，我发现很多的这些像您这样的这个海外置业的顾问呢，在分享客户案例的时候呢，都会是以子女教育作为目的哈。 是。 很多的人在海外置业都是为了子女就学的方便等等啊。那么您也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基础教育制度好吗？ 嗯，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它的这个基础教育的制度是怎么样的？学生如果是想学习中文的话，有没有是不是也分成了所谓的华文学校和当地的学校？ 嗯， 或者是英语教学为主的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分类呢？ 明白，有，是的，当地有专门的这种华文学校。 嗯， 然后当地的马来华裔，他们一般的孩子基础教育都会选择这个中文的学校， 中文学校， 对，因为他们没有丢失掉他们祖先的这种传统和语言，包括在马来西亚，我们生活起来也能感受到啊，生活起来很方便。我们早餐能够吃到很方便，能吃到豆浆、油条、包子啊，像我们这种 很纯粹的中国生活， 很纯粹的中国生活。然后正常的正餐来说，我们可以吃这些正餐的这种炒菜呀、火锅啊，都很方便。然后他们会让他们的孩子保留很好的中文的传统，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会选择中文学校。但是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推荐国内的客户目前去考虑。是要去关注他的这种国际学校，国际学校的孩子比例来说呢，80%左右是外国人，孩子，那这些人呢，一般来说来自于当地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当地的外资大企业的这些高管，他们的子女都会上当地的国际学校。所以第一，你的孩子的同学的质量很高，第二来说呢，你的国际化视野很大，因为你这里的同学可以来自任何五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所以你会接触方方面面的人，未来对你的孩子去走向国际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提前就开阔了他的眼界。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呢，现在来说国内的一些投资人呢，除了考虑这种房产的升值以外，也会把马来西亚做一个认真的去考虑的一个孩子未来上世界百强名校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跳板，在这儿接受这个基础教育。 那么说起这个房产投资来哈，肯定也是应该是我们不光是对当地的教育环境是满意，还要对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前景感到有信心，才会把这个钱投在这儿哈。 当然。 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呢？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来说呢，是整个东盟10个国家里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最大的一个国家。2016年我们两国的双边贸易往来达到了1000亿美金。今年的目标呢，2017年的目标是突破1600亿美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双边贸易往来。然后马来西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整个东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啊。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个逐步的推行，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受益国，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呢，它地处的位置非常重要，它所扼守着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呢，它是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来命名的，这里面呢有全世界1/4的这样的这个商船啊，全世界的1/4的商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当然往来中国的是绝大部分，所以这个海峡对中国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国家呢，为了保证我们海上运输的安全和高效，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去投资建设了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叫黄金港。这个黄金港是预计在2025年是完全建设完毕，现在已经开始开工了。建设完毕以后呢，那往来马来西亚的这种跟中国有关的商船，不管是石油还是商品的往来的，都会停靠我们自己的港口啊。那这个黄金港呢，就和我们最近中国去收购的这个希腊的比利埃夫斯港，然后在我们巴基斯坦去建设的瓜达尔港一样，是我们一带一路海上珍珠链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整个马来西亚是受我们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国家。其次来说呢，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大吉隆坡的发展计划。自己的发展计划呢，是将吉隆坡地区去吸引100家以上的这种跨国大型的企业的，把总部设立在吉隆坡，然后为吉隆坡呢去新增170万个就业岗位。将吉隆坡的人口从目前的600万人口提升到1000万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量的400万人口的这种净流入，会对整个吉隆坡市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些人在吉隆坡生活工作，他一定要租房或者买房的，所以对房地产房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